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91.3，每个星期三在这里放好听的音乐给你。今天我带来几个女歌手，我觉得她们都很厉害，来自于世界各地哦，就是有不同国籍的女生。那她们创作出来的歌曲，其实因着这个地域性，好像也放进她们的歌里头的这个个性也蛮不一样的。首先，先来听一个我很欣赏的法国新香颂的创作女生，她的名字叫做凯伦安 （Carrie Anne）。他的歌曲之前我应该也多说少少有放过，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香颂的。那香颂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新的一代的创作歌手常常会希望有新的形式、新的编曲，然后来重新诠释香颂。这个 Carrie Anne 她第一首歌曲感觉上有一点点诡谲，有一点点神秘，这是她的新专辑，我们一起来欣赏 You're Gonna Get Love。 Chen 应该算是法国流行音乐这种新浪潮的代表歌手，他早期出的一些专辑都是、只有吉他伴奏，就是很清纯的感觉。那我也搜集了很多，但是到近几年发现呢，他融合了很多的 styles 放进他的音乐里面。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好像他在跟你说故事一样、那他的编排也很有趣，到曲子的中间这个鼓才出来，而且呢，通常我在他的歌曲当中，我觉得这个节奏的部分、鼓的部分呢，他都不是用那种很传统的爵士鼓的音色，也许为了配合他比较轻柔的这种曲风哈，所以他的 snares 他的小鼓的那个音色，待会大家也可以听一下，感觉是特调的，有点像我们的咖啡特调哈，就是加了一点奶精或者加了一点牛奶，其实就有混出一种新的风味。那再加上这首歌曲它用很低沉的嗓音，这也是我喜爱的地方。说起 Karen Ann 凯伦安，我很喜欢她的风格，早期是从这个民谣开始的，但是呢她很擅长于融合各式各样的音色。接下来这首歌一开场，你不要以为说是这个我们的磁头脏了或是有什么杂音哦，其实它就是要仿那个黑胶唱片的感觉，诶，加了这种杂音，但是不会觉得不好听、反而有一种温暖 analog 的感觉。我觉得 Karen Ann 很会 会写歌，他的 melody 呢就是很行云流水哈。那 melody 里头有一点点的这个半音其实不太好唱，有一点点像他这个样子，如果你们去搜寻一下他的外形，他的 look 其实是有点柔弱女生那种感觉，但你聆听他的旋律有时候又会发现出其不意的会有一些比较难唱的半音出现，好像他的个性一样，就是有一点点棱角，似乎这种风格呢会让人家觉得虽然她是女生，但是她好像不是用一种很正面冲突的那种暴力来去反抗你，但是又一种比较有坚韧的不易妥协的那种态度，反而更有力量。那今天为大家做的这一集叫做 Girls Power， 我们来慢慢欣赏今天介绍的几位女歌手，我觉得她们的音乐里头都很有力量的，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很好听的 Insensible World。 You always come to me when she brings you down. You show me your love and your misery with words that keep me warm. I don't know why I let myself fall back into your blues. We all got fixings of our own.Someone we're afraid to lose. But you always drag me into your insensible world. I do want to bend and undo your insensible world. And somewhere in the night, you always shared your lightMagical world. You wanna set her free, and you need me sound to carry the load of your mystery in case you come around.I don't know why I let myself fall back into your blues. We all got fixings of our own and someone we're afraid to lose. But you always drag me into your insensible world.Fixings of our own and someone we're afraid to lose. But you always drag me into your insensible world. I do want to bend and undo your insensible world. Now you want to drag me into 刚听到的是凯伦安的歌曲，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位女歌手也是来自于法国，不过呢她似乎比这个凯伦呢稍微再流行一点，然后音乐风格也再更丰富更灿烂一点，她的名字叫做玛莲法莫， 好，他应该算是法国音乐史上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了。他的专辑在法国累积超过了3000万张，哇，好惊人哦！这种法式的流行音乐有点结合电子，然后有一点点轻摇滚，但是大家会把它归类成比较流行类的哦。马莲他的新专辑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哦，第一首歌就叫做《灿烂星空》，我们赶快来听一下。是不是很浪漫的星空？这张马莲的专辑，新专辑，他的视觉，他穿了都是这种比较有点像薄纱的衣服哈，然后整个视觉有充满很多的灿烂的星星。听众朋友喜欢看星星吗？我自己很喜欢，尤其到如果登山或是到了南台湾，通常空气比较干净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聆听这个马莲的专辑，也会觉得很灿烂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他跟 Sting 的合唱，又有英文又有法语，然后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可是你并不会觉得很突兀。待会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那个副歌的歌词，他说She drives into the night， 好，他开车就进入了这个整个深夜，然后 Please take me dancing tonight， 好，跟我一起共舞吧。听听马莲的歌，会不会脚很痒想要跟 Sting 一起起舞呢？ Late at night in summer heat, expensive car in an empty street. There's a wire in my jacket, for this is my trade. it only takes a moment. Don't be afraid, I can hotwire an ignition. Some kind of star, just a poor boy in a rich man's car. Et le moteur s'allume enfin, nos vies s'enlacent. And we drive into the night. Oh, le cuir doux s'en mêle, affole ton imagination. Je te vois déjà dans une autre situation. Tu es company director, une vie de famille. J'ai ce feeling qu'il y a bien plus de choses à dire. There's some kind of complication. Il lui dit, he's alone, spends the night with his lover. Il y a des traces, on a cologne. Tous les mots de sa maîtresse à l'oreille sont des tours, comme une chanson d'âme. 这张马莲的专辑叫做《浪漫星空》，那上一张凯伦安的专辑叫《爱终将到来》，这两个都是我很爱的女歌手，但是他们的风格都很迥异啊。凯伦安感觉是比较 acoustic guitar 哈，这种比较民谣风，然后去变形出来，也加上一点点的爵士和弦啊，或是电子的风味。但是马莲很明显的哦，她的这个流行的这个语汇就是比较丰富一点，所以听这张专辑哇，十几首歌，我觉得又有英文又有法文，还蛮灿烂的星空的感觉哈，就是很丰富。好，我们再来欣赏这首 Rebirth。 Sous-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C'était Psylon plus que petit. C'était Psylon pourtant l'envie. Et la vie passe, hélas. Et la bête passe et chasse toute forme de résistance. Si elle menait la danse. 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定了一个题目，叫做 Girls Power。来自全球各地的这个女歌手，我们可以从她们的创作，比如说她们的地域性，好像风格也迥异哦。前段我们听到了法国的歌手凯伦安跟马莲法莫，那这一段呢，我们回到了亚洲。好，我们来听听安佐利 Ann Sally 的歌曲《Bon Tim》。 我一直很喜欢安佐里的声音，会觉得他唱歌的那个态度就是很沉稳很典雅，好，包括他的 look 他的外形也是这样，会觉得跟这种女生听他唱歌或是跟他聊天会觉得很心安的感觉。好，安佐里有一种典雅的气质，如果你听听这张新专辑还有看看他的这个封面照的话，他不是那种流行歌手好像一定要化个浓妆然后一定要脸部大特写，反而是呢他就坐在一张高脚椅上，穿着这个比较暗色系的很沉稳的这种洋装，而且头还低低的微笑，也许这就是 Anne Sally 给人家的一种气质一种感觉，所以听他的歌也还蛮疗愈的。我们来听在那的梦想。 「はすぐ 刚听到的是 Anseli 安佐里的新专辑，前一阵子不是说来台湾表演吗？好多乐迷都引颈期盼，结果后来又临时取消了，有些人应该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他出了好几张专辑，但是有时候是爵士的翻唱。那这张专辑很特别的是他开始创作，有收录了四首他的创作曲。那接下来这首呢，则是这个制作人细野晴臣，也就是这个 Sakamoto 坂本龙一的老伙伴哈，这位70岁的老先生之前也有来台湾演出。那他之前制作的这首歌曲《美空》非常受到好评，所以这一次呢 ，Anseli 他也把它翻唱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美空》。 Thank you. 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它用比较爵士风、比较活泼的这个配器跟语汇来唱，而且是英文发音。好 ，Anne Sally 的特色呢，就是它也可以驾驭英文歌曲，但是呢，有这种日文呐、啊，或是有这种韩文歌曲，被它一改编，好像也变成非常疗愈、非常的动听。我们来听一个比较活泼的曲子 ，All Together Alone。 It came like a thief. In the night, I happened to be looking out through the window. I swear it were brighter than hell. Man, I saw a light through the window. It was hovering about the house next door. I froze like a stone.All alone, I swear my hair stood up and I said a prayer to an old prayer. I reached for the phone, but the phone was dead. Next a growing bow turned red and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 boss, go on back to bed. From now on, you are gonna be able to see.Came like a song in a day. The way I play when I get off and feeling a wheeling and soaring through space, like the word that flows like a lover as it extra kicking up the start of time. 常在星夜狂想曲里头介绍各地的歌手，尤其是创作的，我特别喜欢。今天为大家介绍是 Girls Power，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这个创作女生，你有没有觉得她们的能量跟她们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呢？那最后一首我要介绍的是 Anna Cohen， 好，她的这个专辑并不是歌曲，而是用这个演奏曲也是就是这种纯粹的爵士音乐来呈现。那我是去年的时候去看这个Monterey 的爵士音乐节，看到了他的演出，所以当场就觉得哇，他太厉害了，他一个人吹这个单簧管，然后就可以驾驭整个爵士乐团哈，而且是这个我们待会要听到的是十重奏，Tentet 哈，很厉害的这种爵士风，不管是用歌曲的还是用演奏曲的方式来呈现，其实女生现在的创作力已经不容小觑。好，如果听众朋友你也喜欢写歌的话，不要再等了，就从今天开始吧。听了星夜狂想曲介绍这么多的优秀的创作人，说不定你也会寄养，也想要自己来写一写，对不对？另外要推荐给大家呢，是这个星期天下午2:30，我即将在中山堂举行台北城的十张椅子这个全新的创作，我是跟这个北市国乐团一起合作的。那常常会觉得在录音室里头跟你们聊天放音乐有一点点孤单寂寞的感觉，不晓得我的听众在哪里哈。那如果你们也想要鼓励我，也想要听听看我最新的创作，如果这个星期天下午有空的话，也欢迎大家来现场听我的演出。那我的影像音乐会会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摄影作品，然后跟我的创作融合在一起，算是一种比较另类的比较跨界的实验的音乐会，但是呢也会需要有听众朋友的鼓励跟支持哈。那这样子的类型也许才能够再延续下去。那常常会觉得好像我在录音室里头不知道你们在哪里听到这个节目。如果今天的节目你有特别喜欢哪一首的话呢，也欢迎上我们星夜狂想曲的脸书给我留言，让我知道你们喜欢哪些音乐好吗？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星期天见哦。下周空中见，拜拜。